只好跳，转移目标，是什么也不怪怪的。电，爱情绑票，尖叫且叫，是什么也不怪怪的。想一脚两脚勾引我跌倒，小心我会跑。谁不知道越容易得到越容易无聊，我只好忘掉忘掉性感的微笑，别鬼迷心窍，就让你好好好好好好好。不要不要胡搞瞎搞，不要不要乱七八糟，你得不到也别困扰，乖乖很好，说好不好。我说不要不是不要，有时不巧可是颠倒，时间还早，世事难料，打到就算火烧，千万别轻言放弃掉。